我国进行核弹头试爆大获成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轰动全球。就在这样一个时期，南朝鲜傀儡集团被核弹头试爆大获成功所胆战心惊，重又起灵于卑鄙的心理阴谋战。他们通过媒体宣称，有计划将在秋夕之际动员可恶的民间反动团体投洒反美传单。据称，他们动员民间反动团体自由北韩运动联合代表朴尚赫等40多名人间渣子，在京畿道蒲州市五头山统一瞭望台向我方地区放飞10多个调有谴责我国核试爆、非难社会主义体制的30万张传单和1美元钞票的气球，然后举行联合祭祀来鼓吹同族对抗。罪大恶极的人间渣子朴尚赫说什么有计划在秋夕之际举行联合祭祀之前放飞对比传单，并口中妄言说这是每年进行的活动，但这次活动是因为北方进行第5次核试爆后举行的，所以其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他们要进行的反北传单投洒活动和联合祭祀活动只不过是要通过同族对抗来苟延残喘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是背叛生陪自己的恩惠祖国，抛弃父母兄妹，逃到臭气轰轰的污水坑的人间渣子。南朝鲜傀儡集团惯于敌视同族，惯于不信任和对抗同族，把反美心理阴谋战定为国策，并为此极力怂恿披上人皮的人间渣子到民统县北部一带，以图使我国的民俗节日都变成一个对抗乱局的机会。现在前沿一带的南朝鲜伪军部队采取措施，以进一步做好火力待命态势等，从军事上给那些民间反动团体的反北传单投洒活动做后盾。他们在今年秋夕之际要投洒反北传单，目的在于毁损因核弹头试爆大获成功而无比提升的我国形象，同时刺激我国军队诱发报复应对，然后把它污蔑为挑衅，来加剧紧张局势，以摆脱陷入最大窘境的掌权危机。要用那些肮脏的破纸张来敢把我国怎么样，这是想拿手掌遮住天上太阳的痴心妄想。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是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心中的，是在任何帝国主义狂风面前也毫不动摇的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我国军民绝不会对南朝鲜傀儡集团丑恶的传单投洒活动之类的反北心理阴谋活动放任不管。反北传单投洒活动等在我们面前进行心理阴谋战的主犯和地点将会怎么样，这是不言而喻的。南朝鲜傀儡集团时刻都不要忘记，越起灵于卑鄙拙劣的反北心理阴谋活动，就越加速其自取灭亡。